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我们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部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方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8度。总体来看，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9时点钟会有降雨出现，对于交通出行会有不利影响。接下来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及时的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那么目前呢，京沪高速四环到亦庄开发区的出口路段，进出京双方向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在中心城区的联络线，什刹海周边，地安门外大街、旧鼓楼大街、德胜门内大街北向南方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方向，鼓楼东大街东向西方向，还有雍和宫周边的雍和宫大街、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方向，景山周边的北长街南向北方向，景山前街、五四大街、东安门大街西向东方向，王府井周边的南黑二大街、崇文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王府井西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精华学校特约播出，精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精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精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北京时间17点33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好长时间没有在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因为之前呢，张征带着我们教育面对面今年的暑期游学团到英国呢去进行游学生活了。那么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听到了我们的孩子们通过空中电波和大家进行的这种问候。那么随后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会陆续的邀请这些孩子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他们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也请大家呢及时的关注。那今天呢是周末，我们呢继续留学的话题。前不久呢，我们看到芝加哥大学的官网发布了一条消息，取消了2019年申请人提交标准化考试 SAT 和 ACT 成绩的强制性的要求。那么对于一向擅长考试的中国学生来讲，那是不是意味着去美国留学遇到了冰季来临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美国留学方面的专家，来为大家认真的分析这件事情，教大家如何在2019年秋季入学申请的窗口打开之前，有效的应对这样的措施。那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不要，是要在沙漠见到金帐，身后是城市，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本市将实施中小学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培养教育领域的领军人才。未来三年，天通苑、回龙观地区将会新增加36000个学位。新生助学贷款可以在家门口办，本专科生的贷款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记者日前从市教委了解到，本市将实施中小学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以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能够在基础教育领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领军人才。今年将先行成立李希贵校长工作室，面向全市选拔30名学员。据了解，要想成为首批学员，需要在副校长或中层干部岗位上上任累计达到5年以上，并且原则上年龄不超过45周岁。市教委表示，特别优秀者年龄可以适当放宽。本市将为参训学员建立集中培养基地，通过基地引领研修、导师个性化指导、参训学员示范提升等方式，对参训学员进行为期3年有针对性的连续培养。市政府近日正式印发了优化提升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3年行动计划2018至2020年，计划未来3年总投资近200亿元的97个具体的项目，将会聚焦回龙观天通苑居民最为关心的教育、医疗、交通等领域，解决回天区域的民生痛点问题。未来3年，回天地区拟实施26个教育项目，包括18所幼儿园、3所小学、2所中学、2所9年一贯制学校以及1所12年一贯制学校的扩建项目，预计可以增加3.6万个学位，增加一批公立幼儿园和普惠性幼儿园，可以新增普惠性幼儿园的学位达到了3300多个，引入一批优质教育资源，为当地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服务。为了确保大学贫困新生顺利入学，教育部日前发布通知，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已经启动，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可以在家门口方便地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据了解，本专科生、预科生的贷款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研究生贷款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获得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之后，父母不用再担心交不起学费，解除了后顾之忧，学生也能够安心的学习。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已经启动，学生可以拨打国家开发银行热线95593咨询。同时，教育部也已经开通了2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6609-7980-6609-6590，各地和高校也同时开通了热线电话，受理学生的咨询和求助。 2018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于日前落下帷幕。来自北京的高中生谭世坤在难度最大的 27cc 内燃机动力艇的项目当中获得了冠军，同时也获得了代表中国征战明年世界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的资格。据了解，这个项目要求选手站在放航台上，通过手中的遥控设备控制赛艇在水面完成浮标标记出的 M 型路线，30分钟内完成圈数最多的获胜。在本次比赛当中，谭世坤最终以99圈完赛，时速达到了75公里。今天是中华传统节日七夕节，又名乞巧节、七巧节或者是七姐诞，发源于中国，是华人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传统节日。这个节日来自于牛郎与织女的传说，在农历七月初七进行庆祝，而随着时间的演变，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版的情人节。那么在这一天有什么样的历史典故和民风民俗呢？让我们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意想不到开讲了。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 眼界大开， 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锦超，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全国百家高中语文教师、全国四项全能高中语文教师、全国高中语文教改新星等荣誉称号，著有语文教育论集、论语说文、散文集《静斋随想录》《静斋闲笔录》，现为北京市第18中学高中语文教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读过《红楼梦》，还记得贾琏与王熙凤所生女儿叫什么吗？对了，叫巧哥。这名儿是刘姥姥给取的。刘姥姥问孩子几时生的，凤姐回答说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刘姥姥忙笑道，这个正好，就叫他是巧哥。今天是七月初七日，变成七夕节，我们就说说这个名儿的巧吧。首先，七月初七日这一天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节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不同的节日名称，或从时节属性称之七夕节、双七节，或从深化角度称其为双星节、情人节，或从活动内容角度称之为穿针节、七巧节、巧夕，或从活动主体角度称为女儿节、妇女节、小人节，也就是小孩节。女孩子出生在这个有关女儿的节日，可不巧吗？其次，农业文明中农人的美好愿景难道不好吗？七夕节中妇女的日常生活反映了农业文明中女子的美好愿望，心灵手巧，生活幸福。然而凤姐并不希望身为千金小姐的女儿从事生产劳动、穿针引线，因此觉得这个生日不好。然而从巧哥判词可见，这孩子在成人后的确沦为村妇，这不正合一个巧字？再次，七夕具有多重文化意蕴，而有关爱情的内容，它诞生时就包蕴着哀伤的感情因素。从古诗十九首中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到白居易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宴罢无人私语诗，分离与期盼成为他退不去的光晕。凤姐并不希望女儿的爱情如此，因此凤姐心目中自然认为这个日子不好。最后，刘姥姥的讨巧成就了事实实境的人物，刘姥姥正好二字可谓巧妙，化成凤姐的可巧，巧用七巧巧夕的巧字，以此为名委婉地奉承了主人，也体现了普通民众寄托理想、寄予美好的思想，看似俗实则雅， 看似平是九曲，真是正好。总之，古人七月将遥远的星球与切实的现实关联，关照了诗意与生活，成就了三千年的节日浪漫，的确可巧。 好的，这个时间呢，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呢是末伏的第一天，进入到末伏之后，秋天的脚步也就越来越近了。进入到末伏，京城的早晚变得凉快，但是中午的阳光强烈，还需要防暑防晒，警惕秋老虎。气象部门提示，受到前段时间频繁降雨的影响，目前山区的土质层的含水量依然非常丰富，本市还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请大家避免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地区活动，谨防地质灾害。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伏，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六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日前，芝加哥大学官网发布消息称，取消2019年申请人提交标准化考试 SAT 和 ACT 成绩的强制性要求。此前，美国已有上千所高校取消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规定，申请人只需要提交托福或者其他证明材料。包括哈佛、耶鲁大学也宣布取消 SAT 或 ACT 写作分数的提交。作为美国大学本科的重要入学考试， SAT 和 ACT 考试一起被称为美国高考。中国考生将来以能考试闻名，美国多所大学的这一举动会不会让占据高分优势的中国考生申请变困难呢？中国学生该如何调整申请方向，保证顺利录取？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屏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的留学面对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美国上千高校取消 SAT 强制性要求，赴美留学梦的冰季是否来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美式留学的咨询总监、首席顾问、背景规划专家、首席申请专家肖舒曼老师。肖老师您好。 你好张征老师。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再详细的了解一下肖舒曼老师。教育面 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肖舒曼，美式留学咨询总监、首席顾问、背景规划专家、首席申请专家、职业规划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博士、经济学硕士，多年留学申请经验，对文、商、理、工各专业有深入理解和研究，尤其擅长挖掘申请人的背景和为学生做职业发展规划、学业以及背景提升规划。已为200余名学生成功进行活动策划、选校分析、文书亮点挖掘，帮助学生拿到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顶尖名校录取 offer。 好的，那么刚刚呢我们也说了，现在呢美国已经有上千所的高校取消了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规定啊。先来说一个眼前的这事儿，你有过统计吗？现在目前为止是不是真的已经有上千所，甚至还在不断的增加？ 对，是的。其实现在有上千所的这个美国的大学都已经取消了 SAT 这个考试的强制性的要求。对于前50的学校来说的话，也有很多，比如说之前像维克森林大学，然后纽大， 然后像罗西斯的大学，它都有一个这个关于 SAT 的一些备用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比如说维克森林大学，它就是明确的说明我们不需要 SAT 的成绩。然后呢，罗西斯的大学和纽大，他们都是可以用这个三个 SAT 二成绩，然后 AP 成绩，或者说是 IB 或者 A-level 的成绩，这样子去替代咱们的 SAT 成绩的。 嗯， 对。 我觉得就是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啊，看到这样的提法呢，我觉得他的认知上会有一些模糊。 嗯， 我们需要给大家明确一下，说这些学校取消提交标准化考试的成绩， 嗯， 是你根本就不用交，还是你可以交，我可以做参考？ 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像芝加哥大学目前出来的这个决定呢，它本身是给很多这种国内的唯分数论的家长敲醒了一个警钟。因为就是目前来说呢，对于取消 SAT 的成绩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对于中国学生是不太有利的。因为中国学生他的优势就是在于 SAT 他很就是他的考试能力很强，他可以把 SAT 考试考得很高。但是呢，因为有很多本身综合能力很强的学生，他因为不是这种考试型的选手，使得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成绩。这样的话，那么他不能这个去提交这个成绩，然后不能去申请到更好的大学，这样对于这种学生来说也是不太公平的。然后美国的大学呢，他主要也是为了给自己去增大这种就是增加这种优秀学生的候选人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对，所以他会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说我一定要求你不提交 SAT 成绩。比如说像芝加哥大学，他虽然说我要求你，就是我明确我不需要你提供 SAT 成绩，但是他对于国际学生来讲的话，那么如果说他有这个 IB 的成绩或者是 AP 的成绩，那么我们也是可以去提供的。那这样的话，那他也会去作为一个这个综合的参考。然后比如说像罗西斯特大学，他虽然说不是明确需要咱们提供这个 SAT 成绩，但是他在里面会有一个说明，如果说我们提供了类似的像体现出我们学术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一个成绩单的话，那么他们也会作为一个优先的考虑，也会作为他们的一个加分项。对，所以来说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有很多学生他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啊，就欢呼雀跃说啊，我终于可以不用再复习 了。 对，但实际上他们也是由一个极端然后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对，他现在这个学校他的这个趋势虽然说是在不断的增加取消强制的这个 SAT 入学的要求，但是它其实是在不断的增加软性的砝码，软性活动的砝码。 是的， 并不是说硬性的这个要求它就完全取消掉。 嗯， 对。 那咱们分析一下这个原因吧。其实呢，通过最近这几年，即便我们说没有见到这则消息之前，我们也会发现最近申请美国的名校。我们说申请美国名校越来越困难了。 对， 一方面呢是给予亚洲地区的名额是越来越少。 对， 再有呢，名额少了，申请的这些学生的层次水平又很高。 对， 大家都是拿着很高的语言的成绩和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去做申请。 对，是的。 那么，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美国的这些学校放弃了这些标准化的考试？他们的想法和初衷是什么？ 这些学校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决定，主要也是为了说增加一些他们优秀学生的这种候选人的一个数量。对，因为每年我们都会见到就是这样一个现象啊，一方面因为这个学校录取的难度越来越大，他的这个申请的人数越来越多，然后导致学校的录取率每年都会在不断的创新低。比如说像哈佛大学，他去年的录取率是 5.8%， 然后今年就直接低于 5% 到了 4.6%。那么他对于这个成绩上的要求就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对，这是其中的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就是我们越来越能发现很多的学生，即使他没有一个特别高的成绩，但是呢，凭借着他出色的综合实力以及他独特的这个经历，最后也拿到了心仪学校的录取。对，所以来说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个中国学生，我们应该去做一个思维的转变。

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部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分散型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的9到10点钟会有降雨天气出现，对于交通出行的有不利的影响。另外，市防汛办发布信息提示，17号夜间到19号我市会有降雨天气过程，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周末合理安排出行，避免或减少到山区、旅游景区、河边和危险地带游玩活动，远离河道，确保安全。 路况信息。 这个时间呢，和您关注一下西部城区环路的交通情况。现在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天宁寺桥南北双向，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南北双向，西四环四海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方向，还有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源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六，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日前，芝加哥大学官网发布消息称，取消2019年申请人提交标准化考试 SAT 和 ACT 成绩的强制性要求。此前，美国已有上千所高校取消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规定，申请人只需要提交托福或者其他证明材料。包括哈佛、耶鲁大学也宣布取消 SAT 或 ACT 写作分数的提交。作为美国大学本科的重要入学考试， SAT 和 ACT 考试一起被称为美国高考。中国考生将来以能考试闻名美国多所大学的这一举动，会不会让占据高分优势的中国考生申请变困难呢？中国学生该如何调整申请方向，保证顺利录取？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的是美食留学的咨询总监，也是首席顾问肖舒曼老师，和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就是美国上千高校取消 SAT 强制性要求，赴美留学梦冰季是否提前来临呢？我们和大家呢一同来关注这个话题，有问题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提问留言。肖老师， 这个时间段回答一下听众的问题啊。天骄说，如果美国排名靠前的大学都效仿芝加哥大学取消了 SAT ACT 考试成绩，那在之后备考当中还要不要考这两项考试？还是我得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托福、GPA 还有这个活动上？ 回答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就是虽然说现在 SAT 是选择性的提交，大家呢并不是说就是因为这样子就不考了，只能说现在这个大学对于软性背景的看重越来越重要，但是咱们国内的这个学生还是因为考试的优势，硬件的部分还是我们应该去着重去发扬的一个部分啊。因为我和各大学校的招生官都有做过沟通，然后呢基本上来说每个这个招生官他们会给出来一个会给出来关于招生的一个维度的一个录取的一个要求啊。那在里面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在这个招生的这个评估里面 GPA 能够占到六分之一的一个水平，然后托福 SAT AP 能够占到六分之一，还这个学生的活动占六分之一，然后奖项占六分之一，文书的写作占六分之一，推荐信占六分之一。所以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虽然说这个现在的这个软性的这个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学校的这个成绩再加上我们的标化成绩也能加在一块儿，能占到三分之一。所以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去极大的发挥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一个强项啊，去把这个六分之一的一个录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我们去争取过来。对， 您看您算这数就是666、 啊、对、 啊、 是的。 那么其中一项缺一不可，人家并没有说那个六分之一他就不要了。 对，是的、啊、是的。之所以会选择性的提交呢、主要是为了给一些在其他方面特别特别特别厉害的啊这样的一个学生去提供这样的机会。对。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未来像可交可不交这个标准化考试成绩的，是不是就越是那些比如说常青藤名校，比如说全美排名前20、前10的那些个学校，有可能对于这一部分的学生，你真的是可交可不交了，因为如果仅仅通过这个标准化考试的成绩，他真的没有办法去筛选人才。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应该是这么理解？但是排名靠后的，比如20到50的，或者说50以后的，咱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能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咱们前面的学校如果想去申请的话，因为难度也很大，我认为是缺一不可。但如果说咱们其他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优越的话，比如说像去年咱们拿到 MIT 录取的那个毛同学，湖南雅礼中学的毛同学，他连续四年拿到奥林匹克信息学的国内的金奖，然后并且呢他在国际上有两次的这种重要的赛事也拿到了很好的奖项，这样的话他明显就是一个学霸型的人才。如果说因为时间的原因他没有时间去考这些考试，那我认为那我们是可以破格的去做申请的。对，除了这种特别超常的学生之外，那我们想去增加竞争力的话，还是需要去提供一个这样的成绩。对。 另外包括就是今年已经录取的，你比如说今年录取到哈佛的中国大陆有几个人？ 中国大陆一共是中国学生是七个人。 七个。 对，中国大陆是被有四个学生被录取，其中两个是南京外国语的，然后一个是郑州外国语的学生，还有一个是人大附中的学生。对。 那您分析过就是这些学生他们是为什么能够被哈佛大学所录取？ 比如说我说一下这个人大附的这个学生吧，这个学生他是在哈佛早期申请的时候被录取的。那他其实因为人大附嘛本身也是个学霸，就是说他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他的成绩也很好，他的这个标化成绩也很好。除此之外这个学生有一个非常强的特色，他自己呢是一个就是他在这个国画和书法方面非常有特长。这个学生他是从八岁的时候开始学国画，然后从九岁的时候去学书法。坚持了这么多年，然后呢在人大附的时候，就是在15年的时候，英国的一个中学叫惠灵顿学校，到他们学校去拜访的时候，他这个自己当场为这个访问团做了一个国画，然后里面是以这种荷画为主题做的国画，然后并且用英语去给这个对方去解释了荷花在中国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同时在这个访问团面前做了一个全英文的关于这个国画和书法的演讲。 对，然后呢，同时他还带着他们的这个人大附书画社的同学一起去参加这种“一带一路”这样的这种展览。啊，那他们是以这种丝绸之路为主题，现场去做了很多的作品，啊，然后并且他去向这种游览的这个游客去介绍他们创作作品的初衷，并且他们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会被这个国外的很多媒体争先的报道。对，而且这个学生自己他也参加过很多这种国画书法类的这种大赛啊，同时呢他们也得到了这种国际上的很多的奖项，然后并且也在国际上做过展览。 嗯，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学生首先他的这个学习成绩是在这儿摆着呢，是很厉害的。 就是、他也提交了。这个标准化考试的成绩。 对，是的是的、哦、他是有标准化成绩的。 嗯。所以就是人家也得有标准化考试的成绩，然后还有比较出色的 对 这些个相关的实践。 对、是的， 个人成长的历程。 对、对， 能够让学校眼前为之一亮的。 对，是的，是的、 啊， 他应该是缺一不可的，因为哈佛他的这个挑选人才，他是挑选这种就是全世界的这种管理者、领导者。嗯、对。但是我们今年像我有一个学生啊，他是升到维克森林了、 嗯、 这个学生他就没有提交 ICT 成绩、 哦、 因为他真的是没有时间去考啊、他考了一次成绩不太高、 嗯、 所以他就没有提交这个成绩，最后呢他是通过自己出色的这种面试的经历去也拿到了这个维克森林的录取。 嗯， 对， 也就是说这个学校他就是属于那种你可交可不交的。 对， 对， 但 是 你得需要通过其他的方面弥补你没有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这个缺憾。 对， 对，是的是的、 啊、 而且绝大部分升到维克森林的学生还是有这个标化成绩的。 哦， 对， 那么我再换另外的一种理解的方式啊、 嗯、 我今天不知道理解的乱不乱、我就觉得就是实际上对于现在申请美国大学特别是这些个优秀的好的大学的学生，依然你是要考取相应的标准化的成绩，而且呢要有非常好的成绩。如果从这个层面上面来讲， 嗯， 实际上这个标准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了。那么你如何脱颖而出？ 嗯， 那应该看的是你其他方面的你自我的这种表现。那也就是刚才您讲的，我们要提早进行规划。 对，是的， 是吧？ 是的，是的、 嗯。那么没有了这种分数的这种加持啊，我们说叫没有分数加持啊，高中的成绩，然后包括 ICA 的文书啊、课外的活动去充分的去展示自己，咱们怎么来做规划？特别对我们现有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有现在比如高一年级的孩子，甚至有初中的这些个孩子们，他们如果计划在本科阶段我们申请到海外读书，这个阶段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周期？应该怎么做准备？ 其实就是因为活动是占六分之一的嘛，那么我们在申请的时候文书也是会提交活动列表以及奖项列表的。对，那么我们应该这个一个是要寻找到自己的独特的特色，然后并且将之发扬光大。另外呢，我们是需要这个按照我们自己的适合自己的这个特点，我们去策划一些比较适合我们的活动。对，比如说活动方面它也分为几个维度，比如说它会比较看重领导力，看重学术能力，然后看重我们的社会责任感，看重我们的这个兴趣爱好和我们的这个特长，我们有没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独特的经历，然后并且它会看重我们有没有跨文化交流的经历。对，领导力呢，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面去展示，比如说我们的公众演讲能力，我们去这个组织做项目的能力，我们参加这个商赛，我们参加辩论赛，我们所得到的名次以及我们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独特的这个个人魅力，这些都是领导力的体现的部分。那么我们应该会结合自己的一个个人特色，包括说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比如学校的资源、家庭的资源，我们去策划参与这样的活动。对，然后另外呢，像学术能力这块儿，我们是建议说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这种学术的倾向啊，比如说有的这个升到MIT 的学生，那么他自己是一个特别喜欢做实验的人，那他自己动手能力特别强，然后有着非常强的这个个人兴趣啊，那么他自己通过做实验，然后得到过很多这个比较好的这种结果，然后自己 这个申请了专利，对，那这个就是这个学生的这个个人的特色，对。 嗯、 然后比如说我今年还有一个学生啊，他申到了华大圣路易斯，那这个学生的特点也比较鲜明，他是一个纯理工科学生，啊，那么一个是他自己做这个计算机的课题，做了有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并且他有一些小的专利和这个小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对，然后另外呢，他参加了北美数学建模大赛，然后得了一等奖，然后同时他参加了这个邱成桐的比赛，然后也拿到了很好的奖项，啊、嗯，所以来说这个学生他的特点就是他在计算机方面，然后数学物理方面是很强的， 嗯， 对对，所以就是在这个学术方面的话，我们应该能够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学术方向，我们去深耕。 嗯 就好了， 嗯， 对。然后呢，第三点就是这个社会责任感。对，美国的大学它比较青睐于这种我们能够这个非常关心，能够发掘到身边的人的这个困难，那么我们能够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去帮助到身边的人，这样的一个孩子。对，所以来说，我们需要咱们的孩子去看一下，就是寻找一下，就是哪些方面是他比较感兴趣的， 嗯、 那么需要让他长时间的去坚持做这样的公益的活动。 嗯， 对， 嗯、要胸怀天下。 对，是的，是的， 是吧？啊、 对，胸怀天下，然后胸怀身边的人。 对， 对， 站得更高，你要看得更远才行啊。 是的， 当然这一切刚才肖老师所讲的，其实都是需要时间来慢慢累积的。 对、啊，是的， 你需要在很长的时间之内去慢慢的累积。一个有可能看似不起眼，但是你通过时间的累积， 对， 一下就会变得无穷大， 对，是的， 能够反映出你个人这个无穷能量、能力，还有你这个光芒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 往往这个是最能够刺伤招生官的这个眼睛的啊。 对， 嗯，好了，那么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美国高校啊部分的高校取消这 SAT 强制性要求啊给大家所带来的这种思辨性的这种指导。其实呢并不完完全全说你就不用去提交这些成绩，而是说你在拥有的更好的成绩的基础上，你更应该在其他的地方要做更多的努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今天呢，邀请的是美食留学咨询总监首席顾问肖舒曼老师，和大家共同探讨美国留学。 日前，芝加哥大学官网发布消息称，取消2019年申请人提交标准化考试 SAT 和 ACT 成绩的强制性要求。此前，美国已有上千所高校取消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规定，申请人只需要提交托福或者其他证明材料。包括哈佛、耶鲁大学也宣布取消 SAT 或 ACT 写作分数的提交。作为美国大学本科的重要入学考试 ，SAT 和 ACT 考试一起被称为美国高考。中国考生将来以能考试闻名，美国多所大学的这一举动，会不会让占据高分优势的中国考生申请变困难呢？中国学生该如何调整申请方向，保证顺利录取？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我是张征，为大家邀请的是肖舒曼老师，和大家关注美国留学。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芝加哥大学2019年对申请人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提出了一个这个取消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之前呢也为大家介绍了，不是这种完全的取消，它只是说削弱了它在你录取当中的这种作用而已。眼看着今年的这个秋季申请就开始了啊，那么对于今年做这个申请的同学，肖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大家申请的是2019嘛，2019及2019年这个秋季入学的， 嗯 啊，从现在来看，美国的留学申请的政策有没有调整和变化？ 目前来说的话，变化不是很大， 对，然后现在比较早的一批是属于 EDEA 的这一批录取、那么他们应该比较早的是那个在10月15号截止，然后绝大部分的学校是在10月31号截止、对，所以来说呢，因为现在也是到8月下旬了嘛，马上的现在8月中旬马上就下旬了，那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一个是我们趁着这个最后的时间，我们去把这个该做的活动以及该提高的成绩我们尽可能再去做得更完善一些。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文书的这个创作方面，我们应该开始去启动这个文书的思路和文书的撰写工作了。对，然后呢，像这个 EDEA 的这个申请呢，我是这么建议的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这次八月份的 SAT 成绩出来之后还比较理想的话，然后包括说九月份我们的托福能有一个很好的分数，我们是建议去做这个ED 的申请啊，因为从这个每年的录取概率来看的话，尤其是藤校的学生，如果我们去参加这个 ED 的申请的话，它的录取概率会比这个常规的申请要高个2到4倍。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的分数足够高的话，建议还是参加这样的一个早申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分数没有达到一个100、1400这样一个分数，那么我还是建议暂时先不要开始去进行 ED 的申请，我们可以考虑先去做 EA 的申请。对，因为这个早申它也分为这么几个阶段啊，就是一个是 ED， 然后一个是 EA， 还有一种是比较这个少见的叫 REA。REA 一般就是像这个耶鲁，然后哈佛，然后像普林斯顿，然后斯坦福这样的学校，就是说我们要早申的话，你只能申请这一所，但是呢你申不到的话也可以不去。对，然后 ED 呢，就是很多前二十的学校会开设这样的一个 ED 的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项目，它主要是为了这样的，就是它的要求是你如果说 ED 的话，你只能申请这一所，如果说你申到了这个学校之后是一定要去的，它相当于是跟学校有这样的一个签订的一个合同， 签协议了啊。 对，所以来说，如果我们的成绩足够好的话，那么我们肯定要去争取这种比较高录取概率的 ED 了。对，但是如果我们成绩不够好的话，我们去申请这个 ED 的学校，万一我们没有被申到的话，就没有被录取，那么我们这个学校就没有办法进入到 RD 阶段，或者说这种其他的这个常规阶段。对， 也就是说这个你只有一次机会的。 对，是的，如果被拒了以后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还是建议咱们准备充分了才去申请这个 ED 的学校。对，那 EA 为什么会建议去申呢？ EA 主要是我们可以申请多所，并且申到了以后是可以不用去的。对，然后像这个早申阶段，它的这个初录取时间一般是在12月中旬。那么比如说我们在12月中旬的时候 ED 的结果出来了，那我们就可以皆大欢喜了嘛，就后面工作就完全可以不做了。对，那如果说ED 的结果出来我们被拒了，但是呢 EA 的结果出来我们有了一到两个的学校录取，那么我们在 RD 阶段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去调整我们的这种申请策略的。那比如说我们拿到了一个像弗吉尼亚的这样学校的这种EA 的录取啊，那么我们之后再去申请 RD 阶段的学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直接申请这个比弗吉尼亚要更好的学校了。对，所以相当于我们是已经有一个保底校。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有的学校它是那种就是比这个公立的这种学校，它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录取的一个时间。对，那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些学校的这个时间的一个截止日期，然后合理的去安排好自己的申请的这样的一个进度。对，有的学校虽然说它录取的是这个截止日期比较晚，但是呢如果我们早点去申请的话是可以先到先得的。对， 好，那么实际上针对不同的这个按照国内咱们高考来讲，这应该是叫做不同的录取的批次 啊。对，是的，是的， 你这不同的录取的批次呢，其实它的决定还是决定你的成绩的情况 啊。对，是的， 还是拿你的标准化的考试的成绩。咱们其实又说回来了，你是要根据自己标准化考试的成绩，你去选择究竟我们要投哪个批次。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刚才我忘了有一个比较长，就是 典型的一类学校叫加州系统的学校， 嗯， 它是有一个就是统一的截止日期是10月30号， 嗯， 对。那一般来说像前50的学校里面包括伯克利UC 洛杉矶还有圣巴巴拉、圣地亚哥、UC 戴维斯，对，然后还有 UC 欧文， 嗯 啊，这些学校它的统一截止日期是11月30号，但是如果说我们在申请的时候，我们的成绩没有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理想的成绩，我们也是可以申的， 嗯， 因为这些学校它是可以接受12月份的成绩。对，所以来说我们可以11月份的时候先把这个学校申了，但是呢12月份我们可以再去刷一次 SAT。 嗯， 对，是这样。然后1月份的话也可以在1月初去刷一下托福。 嗯 嗯， 好，就是关于这个标准化考试，大家的备考的周期啊，这个应该是在你整个的留学申请的阶段当中是需要做很好的时间上的规划的。 嗯 啊，我们来看看天天，他说我现在是一名初一学生， 嗯， 想在高三的时候呢考 SAT。这比较早了哈， 高 三初一的高三考， 对， 说从现在开始我怎么准备这个 SAT 呢？ 首先是这样的，这个学生他考 SAT 高三的时候再考肯定是来不及的， 嗯， 啊，因为据我们这个对于学生这个做 SAT 备考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统计来看的话，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考了三次，甚至说三次以上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分数。 嗯， 对，所以来说，我建议咱们这个孩子呢，就是考 SAT 可以从高一的时候开始去考。 嗯， 对，这样的话，如果咱们高一的时候能拿到一个很好的分数了，那咱们高二的时候还是可以去做一些更深入的活动。 嗯， 如果说高一的这个 SAT 的成绩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分数，那么可以在高二的时候再考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把分数再往上提一提， 嗯， 啊。那么咱们现在初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本身咱们的这个语言的基础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没有一个很高的基础。那么我建议咱们可以在这个初一的时候先把词汇和语法啊这样的一个基础打牢啊，然后呢，如果说咱们词汇和语法打牢了以后，我们可以先学托福。啊，一般来说的话，学 SAT 是建议托福在至少80分以上，然后阅读在24分以上， 嗯， 啊，才能够去学得懂 SAT， 因为 SAT 的阅读是非常难的， 嗯， 对， 是不是应该先考考托福，先看看， 对 对 对，对，是的， 语言能力水平先上去了，然后咱们再说这个。 对， 其他考试， 对，是的，是的， 嗯， 而且像 SAT 本身它是注重平常的积累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日常的去多阅读一些这种名著， 嗯， 对，全英文版的这种原版的名著，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时事，多关注一下历史，对，这些都是 SAT 里面考试的一些考点。 好， 对，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啊，就邀请肖淑曼老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吧，啊， 嗯，好的， 好， 嗯，好的， 我们今天呢说了美国上千所学校取消这 SAT 的强制性的要求，那是不是去美国留学啊就变得不太现实了？实际上不是，我们还得要认真的了解美国大学录取它遵从的依然是优中选优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呢你的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加分项啊，因此呢这个还不能够偏废。好了，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呢就也先暂告一段落了，稍后呢我们带给大家是今天的品读经典，今天呢是中华传统节日七夕佳节啊，我们也特别为大家安排了一篇诗经当中的关雎啊，和大家一起来做赏析，我们一起来看看千年之前古人啊青年男女之间是如何彼此倾诉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的。好了，稍事休息一下，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品读经典。 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你知道吗？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部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8度。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8月18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举办2019年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内容包括自主招生材料的准备，以及高校如何审核考生的申请材料，自主招生高通过率有哪些技巧和策略。这次讲座我们将对自主招生全流程进行深入的解析，地点在国家图书馆综合楼5层会议室。参会的家长呢，可以在现场得到我们赠送的一本2019自主招生百问百答和价值298元的专业定位卡一张。报名电话是5735-4567，5735-4567。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明天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传世明天中华经典。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是中华传统节日七夕，这也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古往今来都不乏脍炙人口、感人肺腑的爱情诗歌精品。爱情没有模式，有欢乐的爱情，也有痛苦的爱情，有清纯的爱情，也有压抑的爱情。爱情的多种多样，使得诗人笔下的爱情诗也千姿百态。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欣赏的就是《诗经》中的《关雎》，让我们一起来品味一下诗中是如何描写一个男子用质朴直率、清新动人的情感思慕着一位美丽贤淑的少女。 今天是中华传统节日七夕，在中国古代被视为象征纯洁坚贞的爱情节，在当代被称为中国版的情人节。在人类文明史上，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表现这个主题最为精炼的文学形式便是爱情诗。古往今来都不乏脍炙人口、感人肺腑的爱情诗歌精品，我国古老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关雎》就是其中一首。诗中是如何描写一个男子思慕着一位美丽贤淑的少女，其中又是如何质朴直率、清新动人地表达个人感情的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播音指导方明老师的经典诵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山教授，为我们详细解析《关雎》。在李山教授看来，《关雎》是不是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呢？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启功先生弟子，2006年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佳教师，2007年和2009年分获诗评网最佳教授和全国魅力教授。 大家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诗经》中的一首诗。叫《关雎》，《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集子，内容分风、雅、颂，创作时代呢，从西周早期到春秋中期以前。那么这部诗集呢，对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首先，它是一部诗歌集，中国人喜欢诗歌，也能创作诗歌。就从《诗经》开始，作为一部文化典籍呢，《诗经》又是五经之一，通过各个时代人对它的阐释，然后发掘它的深层的文化含义，就构建了中国的经学史，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思想史。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首诗叫《关雎》，它是建于《国风》部分，风一共有15部分，俗称是15国风。那么其中呢，有一部分叫《周南》，《诗经》就是《周南》里的第一首。这首诗内容我们来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头四句，里方大部分水鸟是候鸟，它是按时令来的，成双成对的。代表了一种节令的到来，这个是要点。在古代汉语里有一种习惯，说黄河就叫河。那么说这一首诗是不是就指的黄河呢？我看到未必那么坐实。像北方的一些河流啊，可能都可以称为河。舟就是水中的沙洲，就是高出来的那个小土啊，土堆，或者叫小岛，水流中心出现水流小高地。也就是说，这个诗完整的解释就是，关关叫的鸟儿在哪儿呢？出现在了河中的沙洲上了。下两句说的是什么呢？下两句说的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古代有各种解释啊，跟我们今天的苗条很像，但是今天的苗条啊是形容身材，这个窈窕呢可能还暗示着这个女子的气质好，精神修养好，反正就是好女子，外表长得好，气质也好，应该是这样理解。总之这是一个形容美好的词啊，女子美好。那么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的关系，说前两句是环境吗？我们今天描写好像淑女跟君子他们两个成好配偶的时候，好像在河边有沙洲有鸟的地方吗？不是，实际上这就涉及到《诗经》的一种艺术手法，叫比兴。什么叫比兴呢？比如说比就是打比方，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取所咏之词，这是一种自由联想。 这个诗前两句实际上不是在写这个具体环境，而是在说什么时令。所以这句诗完整的理解就是，当河州上出现了关关叫的候鸟啾啾的时候，暗含着该是男女结合的时令了。这是暗含着一条法则式的东西，这是头一段，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现在流行的一种看法，说这首诗是个爱情诗。接着，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这里边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名物，就是荇菜，就是现代诗人徐志摩。我们知道《再别康桥》有一句叫什么，叫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水底，这种青荇啊，过去在北方的河流里常见。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寐求之就是白天黑夜醒了睡了的想。我们说过去啊，说它是爱情诗的就是这些句子，寤寐求之，还有下面辗转反侧，翻过来掉过去，在床上烙饼啊，说这不是爱情是什么？当然这是爱情，与其说它是爱情，不如说是好夫妻难得子。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思这个词啊，按照有些解释，思是个语词，相当于离骚里边那个惜，服才是放在心上想。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悠哉悠哉可以两种解释，一个是夜长，辗转反侧嘛，失眠了，也可以解释成思绪长。这个这是诗的语言，辗转反侧，注意这个词，连绵词，是双声还叠韵，音乐性强。有的时候我们古人为了使这个句子，使这个语言有音乐性，经常有一些连绵词来突出效果。这个词妙就妙在既双声又叠韵，中间只差了一个介音，辗转反侧，反侧就是反过来反过去。 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发自内心的歌唱，凝结成传颂千古的文化瑰宝《诗经》，至今仍在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打开《诗经》，首先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幅温馨和美的生活画卷。春天到来，鸟儿相向和鸣，相依相恋，而君子和淑女也在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季节中续写着他们的爱情故事。诗经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古人对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这个琴瑟友之实际的理解可能就是在婚姻场合或者日常生活中弹琴弹瑟。琴瑟在中国是个古老的乐器，我们说考古文物有发现。后来注意这个词，诗经有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一部文化的经典，我们很多语言都是从它这儿衍生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形容夫妻关系好叫什么，琴瑟和谐。别人结婚你出份子之外，你还想雅一点，给他送张纸上面写个大字儿，写什么呢？啊，百年和好，花好月圆，可以。你写琴瑟和谐，这就略微雅一点了。接着，参差荇菜，左右芼之，芼之实际上也是择取的意思，采摘的时候能挑好的吧，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注意这个乐字，我们按照这种读音它不押韵，所以呢有一种古读法有一种延续性的老派读法是钟鼓药之。论语中仁者药水，智者药山，有这样的。那么实际上这就涉及到一个，就是我们读的时候呢，从古读还是从今读这样一个分歧。我们呢干脆就是用现代汉语读，但是你如果要是压啊，非要那么就是说强调这个韵呢，你也可以读成药之，有些人甚至可以读成，有些老先生说读成烙之啊，这个是有不同说法的，我们知道就可以了。古啊，就是文献里说什么时候造古，这个不管它了，就是以考古发现龙山文化还有龙山文化后期都有鼓，这个鼓有的是土的，土烧的，像大瓶，可能一人来高， 敲，拿手敲。还有一种鼓是把一个木头中间掏空，外边蒙鳄鱼皮。说你怎么知道是鳄鱼皮呀？哎，因为它鼓腔子里边有残存的鳄鱼骨头。这叫什么鼓？驼鼓。这个钟和鼓啊，在古代这神圣的法器，沟通天地，侍奉鬼神的。所以这个作品出现了钟鼓，一告诉我们这是个典礼隆重的场合。另外能唱这种用钟鼓来伴奏，这诗里边出现了这个作品，这不是一般人家。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不是爱情诗。爱情诗注意弹琴瑟我们说还可以，现在人像年轻人拿着个吉他啊，到女生宿舍下边去弹啊，什么我心中没有你啊，不能没有你啊，说把学校乐队组织起来了，弄敲着啊，弄着钟，弄着鼓，大家到这个不妨到武汉博物馆去看看这个曾侯乙墓这个大钟。好家伙，我们过去在书本上没少看这个钟，但是真正看这个钟还是受了震撼，好大。所以我们说从人称形式和他出现的器物，它都不是爱情诗。但是这首诗主题是什么？是恩情诗。恩情是不是爱情？是，但是它是限定在一个伦理范畴之内。实际上这首诗是歌颂男女结合的两口子，他们之间要恩情深重。再说具体点，从典礼而这个层面上讲，这首诗实际上是婚姻六礼中亲迎的时候。婚礼啊，我们说中国婚有所谓六礼啊，从问名啊，啊，你家孩子多大了啊，开始啊送礼品呐、啊、然后上定日子啊，请妻啊等等，一直到亲迎，它是最高潮的时候演奏的一首典礼的乐歌。祝愿什么？祝愿新人们夫妻恩深。说是爱情，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歌唱他们的爱情。限定在两口子现在伦理范围的爱情，我们最好就是称之为恩情。恩情伦理意义上说，《礼记》里边讲啊，婚姻呢不奏乐啊，婚姻之家不举乐啊。对了，是有这个记载，但是在《诗经》本身是一个文献，它早。另外从地域上讲，周南，周家的直属地，周南应该是离着京都不远的地方，叫周南，靠西。从地域上说，陕西河南一带的风俗可能跟儒家产生的那个山东一带的风俗不同。从时间上说，这个作品很有可能是西周中期左右，中后期作品。那么从西周中后期到了什么？到了春秋战国，儒家文献写定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地理上差了千里，地域上差一千里，时间上差几百年。那么我请问，你是信诗本身，你还是信后来的儒家说法？还有，为雀有巢，为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压之，百两将之，这不是爱，歌颂婚姻又是唱什么？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与其世家。如果不是解释为结婚的唱歌，又能解释成什么？所以说，我还是宁愿信经，我不相信后边那个说法，那个说法可能别有所指。 《诗经》比兴手法的运用，为中国诗歌树立了情景交融、托五言志的艺术典范，而重章叠唱和双声叠韵的形式，则开启了诗歌对结构和声韵之美的追求，既赋予表现力，又朗朗上口。按照通常的理解，《诗经》的第一篇《关雎》描绘的是一种质朴纯真的男女爱情，但如果换一个思维角度重新体会这首诗，也许会发现它的另一层意蕴。 所以这个作品我们实际上说来说去，它的主题是什么？我到这儿我就很有想法跟大家纠正一下，不要再见了什么诗出现男女就是爱情诗，爱情是有爱情诗的写法，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首诗这属于西周啊，或者说周代作品。我们知道周代是个礼乐文明创造的时代，他们创作了一首歌唱婚姻的诗，或者祝愿婚姻家庭和谐的诗。这件事情这是我们调整题材，如果你把它写成爱情诗，那就不能这么讲了。我们把它解释为一个典礼的， 一个祝愿夫妻和谐的诗，那么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是好家庭，社会非常重视好家庭的缔造，好家庭的维系。这可以从两方面讲。一，从现实方面讲，西周社会是姬姓这个人群领导了这么几啊，撑死了20万人左右，打了个天下，广大的周边地区竟是异姓异族。我们看到周人走的是融合之路，要融合怎么融合？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大家都相信亲戚关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好，既然要建亲戚关系，怎么建？俩男人没法建，一男一女可以建。周人就开始用通婚的方式，就跟东方新的他们所到地那些上层结合，缔造婚姻，搭建亲家。所以婚姻，缔造婚姻要敲锣打鼓。所以这不是一个一般小门小户人家的婚姻，这是贵族之家，所以要用隆重的礼节庆祝这个婚姻的缔造，把这个婚姻变得神圣。其二，也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社会现实，几百年周家封建这种社会现实造就了中国人另外一种观念，就是我们的人类社会哪是它的逻辑开端呢？哪是它的线头呢？我们中国人讲有阴阳结合才产生万物，有男女才有家庭，有家庭才有父子，有父子才有兄弟，有兄弟注意才有君臣，逐渐人伦出现了。从哪儿开始？家庭开始。论语里面刘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句话字面的翻译之外，实际上告诉我们什么意思？讲孝悌之道的好家庭，造就不犯上作乱的好社会成员。啊，老话说，求忠臣到哪儿去找？到孝字之门。我们说这里边有个中国逻辑。反过来说，国风里边打开《诗经》，头一篇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注意，跟中国文化的开端，跟我们理解的这种生活从哪儿开始，人类社会从人伦从哪儿开始，有密切关系。你调整好了焦距看这个作品，你能看到很多深层的东西。这也就是《诗经》为什么成为我们民族的经典。如果它就是一些肤浅小作家写的小男小女的那种喜爱，未必上升为经典，它未必保存下。一切景语皆情曲，这是中国诗歌的看家本事。我们看，就在这个诗篇里边，已经开始有了一种什么？一种胎动。有了，这是在艺术上它很重要的地方。另外你看，实际上这是个贵族之家，结婚敲钟打鼓，但是女子到了一个家庭，你还是要侍奉祖宗啊。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一个女子从娘家来了以后，上边要侍奉祖宗，中间要协调好家庭，下边要传宗接代。其中有一个任务，就采菜干什么？采集野菜干嘛？祭祖用。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礼书》就谈到这个问题，说采集这么多野菜不是为了吃，是为了备万物。那么你就是贵族家的女子，你要打理家庭祭祖，哎，采集这些必要的这些水菜也是要亲自去操作的。人和大自然是那么亲近，你再富贵的身份也要亲自去劳作，所以他们对这种自然很熟悉。这种味道啊，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创业时期，中华文明创业时期的那批人，不论他们贵贱高低，但是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能看到我们这个民族所特有的某种气质，比如说好劳作，勤劳，这是其他作品没有的一种淳朴。这股味道让我们感觉到一种亲切，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健康，这是这个诗我们应该注意的啊。总而言之，打开《诗经》头一首就是一个关于婚姻题材的歌曲，歌唱什么？歌唱和谐，夫妻要和谐，像琴瑟，要像钟鼓，它的精神，深层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就看到家庭和谐意味着社会和谐，而家庭和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种女子在家庭中，上边成祖宗，